吧。 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欢迎收听今天的走进冬奥会，我是金泽。今天我们继续有请北京冬奥组委场馆管理部姚辉来为我们介绍一下近期举行的测试活动以及测试赛之间所做的一些努力。那么在服务保障方面，可以说北京冬奥组委做到了精细化。 第三个方面是服务保障方面，我们根据竞赛项目的特点，结合赛事的运行安排，各赛区组委会和场馆团队做了精心准备。比赛期间，各个团队还主动听取参赛的各方意见，尽最大努力地满足参赛运动员的需求，并不断地改进和提高服务质量。针对残障人士参赛的实际，我们的水立方的团队和朝阳组委会做了大量的工作，比如帮助残疾人运动员熟悉掌握扶持车的使用方法，使残疾人运动员能够自行的上下车，改造位于我们这次冰壶轮椅冰壶世锦赛运动员驻地的餐厅，使用低位的取餐台，方便残疾运动员的取餐。我们还根据代表团的饮食习惯，提供或者是全素食或者是清真食品，还要丰富西餐的品种和花样等等，这些都得到了参赛队伍的充分的肯定。我们海淀赛区、朝阳赛区组委会针对大量参赛人员同时抵达驻地酒店的情况，积极安排入住流程，避免人员聚集和长时间的等待，同时还在队伍的洗衣、健身、供暖等方面为参赛人员提供便利，并且根据训练要求，为午间或晚间无法回到酒店用餐的运动员提供了场馆饮食的服务。速度滑冰中国公开赛期间，国家速滑馆的团队为参赛的韩国运动员在赛场上送上了特别的生日祝福。首都体育馆团队为受伤的法国运动员送上了来自蔡奇主席的特别的问候以及鲜花、慰问卡等。我们延庆场馆群团队在运动员驻地为过生日的运动员送上生日蛋糕，给随运动员来华参赛的幼小子女布置儿童乐园等等。这些举动无不让参赛运动员感到贴心的关爱和服务。 以上就是今天的走进冬奥会，感谢您的收听。 商务出差，我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交通便利，服务设施齐全，性价比超高。 和爸妈来京旅游，我们住在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附近就是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老爸的选择太赞了。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预订电话 8501-5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